剛才講到好精彩，第二節 我又翻嚟， 咁啊揾阿賴飾啦，一間做評論啦，同 Albert 咁啊，剪咗再翻嚟，因為有兩個幾月冇翻大陸，即係話換句説話咧，一個月咧就儲翻皮靚嘢，兩個月咪多三味嘢咯。哇！一打電話嚟就上去，一上去 進貢咯， 進貢乜嘢乜嘢帶佢落嚟香港玩啊，跟住咧最就分期付款，就同個老友就攞咗隻勞力士就送俾條女。即系劳力士就两皮嘢啫，佢系分四个月，每一个月还五千二手嘅，咁啊帮条女供只表，咁都得，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年纪大啦，咁个老细咧又计条数，呢几个月生意唔好，买车，买咗架车，咁佢就攞翻啲强积金啦，咁有廿几万，一炮过攞翻啦吓。咁啊，跟住咧，佢老细话：如果再出车再请你咧，咁咧就自雇噶啦，因为唔会再同你买噶啦。咁佢咧就走去攞综援，啊年纪大啊嘛，啊攞综援话唔做噶啦。咁啊，跟住头咧就揸翻佢老细车。咁老细话：嗱，自负盈亏你搞掂啦。咁啊，手头上多廿几万。咁佢女好叻嘅，就薅起咗佢十几皮。咁啊，揸住个七八万喺佢手。咁佢咧就。讲个藉口话个老细唔掂，就借咗五万蚊俾个老细，咁啊当然冇啦。呢条咁啊唔家产，就巴闭啦。跟住咧就话，攞翻啲强积金，咁喺莲塘啊请食饭，请食饭咧嗌埋我，我唔去。跟住我其中两个老友话去啦，唉，睇下佢点样巴闭啊嘛。六千几蚊食海鲜。啊，咁啊喺莲塘啊，搵间似样啲嘅海鲜酒家食，咁咧嗰个条女咧就着到靓一靓出嚟，咁咪分钱啊嘛，吓、啊、一埋嚟嗰晚个袋就唔见咗六皮嘢，即系咁，你成世人到最后尾就揸住啲廿几万， 嗯， 做得到最后尾你都系一唔会买强积金啦， 嗯， 你。做咗十几年打呢个老细工，就系、是、剩咗呢廿几万嘅钱，个女 keep 咗啦，唔会攞翻。但系你手松啲都唔得，就俾咗六皮嘢呢条女，俾咗六皮嘢呢条女咧就耗咗四日啊，因为咧就我讲嘅时候唔系好远嘅啫，十一国庆就系、是、呢件事发生喺呢段时间，咁啊耗咗四日，跟住打回原形。翻嚟，跟住最新，寻日条女讲，我唔方便啊！你翻嚟咧就净系星期三翻，你 book 房，你通知我咧，一个礼拜就翻嚟一日好啦，我有嘢做啊！故事就发展到咁，咁啊后边点样我真系唔知道。 嗯， 赖色，嗱，头先咧你就喺咪后讲啦，你话个女人贱啲。 我想讲，其实呢件事咧，个女人贱之余咧，其实个男人都几犯贱。你觉唔觉得？ 唔系嗱，你要讲清楚系边个女人贱啲，即系 阿姨咯，嗰、那个阿姨啦，即系首先你话佢一个四廿零岁嘅女人啦，跟住有个仔啦，咁 我点 啦 啫？ 系啦，问题系嗱，首先我觉得女有时候我觉得女人咧系识得懂得用自己嘅魅力啦去吸引其他人去达到自己想要嘅目的或者欲望，系 呢个系正常， 系正常嘅。但我觉得佢贱，即系有啲贱格，就系话你 唔理其他人嘅生死啦， 系啦，你唔理佢感受咯。即系问题，我而家啊，你俾钱我服侍你，系咪先？咁好正常啦，好似交易咁样啦。咁问题，喂，你俾钱我，但我又唔肯服侍你，会好喺不断喺度苛刻咁样，话呢样呢样唔好，咁样唔好咁样。 未话佢啊？食嘢又污糟啊！瞓嗰张床单啊，要消毒啊，系唔系佢哋讲俾我听，系兜口嗰时，因为星期日咧，我会成日翻去莲塘咧揾啲朋友嘅，咁啊成日通宝酒楼咧饮茶，系兜口兜面。 同埋其实我觉得佢啲朋友都贱咯，即系你好似食花生酥咁样，即系你明知你个 friend 系咁样沉沦紧呢啲位， 讲咗咧，你冇可能即系 人哋嘅家事，你唔借钱俾佢咪 OK 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仲要话即系劳力士嗰单嘢，仲要即系分期即系俾钱去， 唔系嗰啲系佢嘅强积金嚟噶嘛？即系人哋唔会过问，喂，你要点使钱？我最多系劝下你嘅啫，你决定唔到，同人都唔通闹佢打佢咩？ 头先讲漏咗一样嘢，到最后尾喺。八月尾，今个月嘅八月尾，嗰只表俾翻卖俾佢嗰个大雄先生，因为咧 cap 多两万， 即系我喂我退翻俾你啦，我唔要你，俾翻两万蚊我啦。 系啦， 你明唔明啊？即系话钱使咗唔紧要，佢唔尊重你。你真系叫鸡嘅话，几多钱咪几多钱咯， 有实价呢？ 系同埋人哋好服侍啊嘛。而家佢俾面口你睇，唔会煮餐饭你食，赶你走，仲要成日闹你。到最后尾点解？后期去到一个好差嘅地步，因为佢讲极你都唔会走咧，人哋睇死咗你咧。佢有个问题就系、是，连出街同你饮茶都唔去啦。而家你上嚟就喺间房等我啦，你开咗跟住我过嚟揾你。即系仲扮系女朋友啊，拖下手啊，话你唔舒服、啊，我买粒药丸俾你啦，系嘛，迷魂药都好啦，都悭翻。系见到你，我都唔想你嚟。唔好理啦，总之你嚟亲咧，你揾我咧，你就摆低3500蚊。哇，都相当贵喎、啊。 其实系咪落咗降头啊？个女仔 嗱我俾少少我自己意见啦。我觉得有两点咧，我睇到喺呢件事度睇到，我睇到两点嘅。第一点咧就喺个男人嗰度，个男人咧其实咧，我觉得啊，有句说话咧好啱嘅，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其实咧就系话男人咧，有阵时未必话有钱冇钱啊。其实佢嗰个潜在意识就系话喂，其实如果一个正常途径咧。其实呢我是未必是满足得到的正常途径。有阵时呢就是话我宁愿就是话借钱借我兄弟的钱或者是我身边那些我应该是感恩的人即那些是对我有恩的嘛但我就反而亏了他来俾一啲冇彎痛樣嘅人其實而家成件事就係咁啊！呢、這個男人係咁樣樣，我亦都睇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你試下有啲人咧，其實佢內心咧就係話，嗰啲 SM 女王點解咁咩啫？俾錢佢嚟虐待自己，其實有啲情，其實呢個係有啲相似嘅。喺呢個男女層面上面咧，一個心態咧，呢個男人就話，我俾錢嚟虐待自己， 賴色你會唔會？ 可能是可能 enjoy 噶呢样嘢，你明唔明？ 都会嘅，即系好似有啲人咧，明知好惊你睇鬼片，但我唔知点解要俾百几蚊去睇一场戏 咁 惊咯。 咁但系呢个咧系有啲悲剧，就系话我连我身边，即系嗰个呢个 A 君嘅身边嘅人都遭殃咗啊嘛！成件事，如果你话净系虐待你，咁我觉得成件事系冇乜问题嘅。 好似我而家要多啲嘢搞啦，我俾我因为我俾啲嘢佢老细做啦，佢老细叫佢去啦，佢同我讲。咪同个老细讲，大匪啲嘢我唔做嘅，呢啲人啊，讲我条女是非啊，我唔会做嗰啲嘢噶，咁扑街啊！ 咁即系沉沦。 咁啊，咁唔紧，所以咪话即系呢个男人咧，佢嗰个过分咧，系在于就话喂，我连带到身边嘅人都有，即系都愣到啊嘛，即系你为咗一个。咁 冇 关 痛痒嘅人 系啦，嗱好老实，好多时就话你请一个员工，佢屋企嘅事其实你唔应该牵涉，或者唔应该因为佢屋企嘅事影响到工作嘅。好老实呢样嘢，即系应该系公还公司还私嘅。但系好多时一世人就系唔会理呢样嘢，呢个就系最难搞。所以你请一个员工话佢公还公司还私，你已经系应该系好多谢佢。其实就咁， 即系唔似阿赖色啦吓，佢翻工嘅时候啦，打电话又唔听，WhatsApp 又唔接，咁啊，证明一个好员工啦， 好员工， 公还 公 司还 私，系啦，系啦。 但系我真系觉得点解会有咁多呢啲咁嘅问题发生？即系我觉得男人真系原来真系你头先你讲咗唔关事咯，唔关你有冇钱事，有冇话名誉，其实佢冇钱冇名誉都一样系会有啲咁嘅事发生。 你自己有冇遇过啲咁嘅事？即我谂男朋友心思思谂住其他女人咁实有嘅，但系你点样去睇呢件事？ 身边有发生过唔系咁样咯，但系就会自己本身个男仔正常有个女朋友，仲要几靓女咁样，咁然后佢又会去 周围沟女， 唔系佢沟都唔紧要，你沟远啲嘛，佢沟翻自己同事咯，即系佢会直情问你嘅同事话喂 你男朋友咁样、啊， 喂有冇你见到个同事单身，你有冇兴趣即系做 sex partner 咁样？跟住个女同事问吓。做 sex partner 你有女朋友噶喎，咁 sex partner 啊嘛，唔系女朋友嘛。 系啦，跟住唔系，即系佢，因为个女仔觉得好用一个正常去谂，你自己本身嗱，你一个男人有女朋友，咁已经有几，你个女朋友要唔系话差噶，系靓靓女女咁样。 好似你咁样。 跟住咧，然后你又原来你翻紧工嘅时候，你又聊另一个女同事做 sex partner， 跟住女仔就会觉得，哇！ 好出奇系嘛，成件 事系啦，觉得点解咁样嘅？咁样问题系嗰个女仔仲要识呢、這个识佢女朋友噶嘛？因为识先觉得、啊、哇唔系嘛，你哋好恩爱噶，即系成日 po 晒啲相出嚟，冇嘢噶。你我系你咪最近唔开心，出现咩问题啊？ 食都行远啲啊！ 系啦，跟然后就话唔系，佢仲要好大条道理个男人讲一句话。吓咁我问你啦，你会唔会成日翻屋企食饭咯？咁样喎，咁 相 信咧，我个女仔就话，哦吓，我平时翻屋企煮饭噶，我唔食外卖。佢话唔系嘅，男人唔系咁嘅。总之就系你唔会成日翻屋企食饭，你间唔中都会想叫下外卖咁样噶嘛。 嗯， 跟住我个女仔就话， 翻屋企食饭冇关系嘅。 即系咁样比喻，即系话哦，我有女朋友啦，系啊，我哋好开心，我哋冇问题，我哋好恩爱啊。只不过我可能某啲时候我求新鲜感，所以我想搵 sex partner 去满足，即系有另一种嘅刺激啦，咁样。 嗯。 咁但系个女仔觉得我、哦、你咁样嘅，即系佢就话咁唔紧要噶，我唔话俾佢知咪得咯。然后个女仔开头就开之后就会谂，我、哦、其实佢女朋友可能都系同一类人，即系当你可能其实佢女朋友。暗瓦底里面可能都会聊另一啲人咯，即系佢会去谂翻会唔会其实都系咁样咧？因为大家都系咁。 嗱，我只可以话有可能，但系你就唔可以咁样嚟到诶谂佢个女朋友咯。即系我当然诶嗰、那个俾人问 sex partner 嘅嗰个女仔咧，识得佢女朋友噶嘛，系咪？咁会唔会系佢已经系同佢都熟嘅？咁佢会知道哦，其实个女仔都有出去自己偷食噶啦。咁个男又出去偷食，其实冇问题。但其实唔系好惊奇。但系你话喂，其实佢唔知嘅话，咁你冇理由因为个男朋友咁样做而话嗰个女佢嘅女朋友都系咁做噶嘛？即系喂我打个比喻啊，喂大肥。你喂你做咩老千或者你杀咗人咁你个仔都杀人咁唔会咁样个逻辑噶嘛系嘛？ 唔系佢引申到佢会谂啊，其实 系 可能就系话大家可能根本本身个男同女都系同一类人 吓、嗯， 即系可能有呢件事，只不过我咁啱知道，因为呢个男仔问咗个女仔呢件事，咁、而佢唔知嘅，可能个女仔都有问第二个男仔， 咁到最尾嗰个女仔有冇应承啊？ 咪啊，咁冇啦，个女仔根本本身一嚟啦，佢呢个男仔唔个样唔吸引嘅。 其实 首先呢个仔系唔吸引嘅，第二同埋佢识佢女朋友嘛，即系佢你 唔识女朋友就冇关 系。其实系 啊，即系因为佢觉得你搞远啲啊，即系好似沟女一样，你食都食远啲啊，你唔好食咁近啊，大佬。即系你明明有啲事发生咗，你爆发出嚟嘅时候，所有到时候 连带关系 系 好严重嘅。 系啦，佢就会觉得就会开始赖赖佢啦。 因为唔自在咯，个男人觉得冇所谓咯，即系呢个女朋友我唔 冇咗咪冇咗咪冇咗咯，咁第二个咯咁样咯， 骑牛揾马咯，即系好似头先个女嗰个阿姨姐一样啫嘛，或者佢又可以控制到条女，我睇你唔上眼，你冇我唔得嘅，咁我咪可以做好多嘢咯，系嘛，即系每一个都系噶，即系头先嗰个男人嗰个关系啫嘛，那个 A 君嗰条女咪走去。留我个 partner 黎生啦，因为黎生都识得呢个 A 君嘅，咁佢都觉得冇所谓， 系啊， 因为我食硬你嘅， 因为佢觉得每一段感情都系咧，视乎其实有几本书咧讲得好好嘅，就系嗰个男女嘅角力啊，即系你有个 bargaining power， 其实咧你就可以做主导噶啦， 即系李思捷兜翻转头，李思捷唔重视春卷，就因为你已经退到冇得退，你跟我搵食，我养住你。然后你虽然靓女，个不停我红，你话佢红咗有钱都啦，可能未必，但系佢做翻佢本性，系咪不停出现沟女？你容忍到我顶唔住，咪爆煲咯？因为到最后咩有咩，我唔重视你啊嘛。 哦，因为我唔 care 你，而你又要靠我咁样。 但系咧，女人咧有一样嘢好贱嘅，就系咧越唔紧嗰条女咧。佢如果个内心系有你嘅话，你越唔紧佢咧，佢反而嗰个对你嘅情意反而会更加大嘅。你觉唔觉？ 因为啲女人有个比较笨嘅谂法啦，就系、是、个男人会因我而改变。呢个仔噶， 我唔会咁谂咯。我成日都会觉得唔好去谂去改变人哋，或者唔好去谂人哋会为自己改变咯。 唔系，但系咧，你会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我真系可以改变到呢个人咧，你会好有成功感。系个成功感咧系大到咧，有人形容过就系话，其实系好似吸毒咁劲嘅，即系话喂，我直头可以改变一个人嘅人生，好似神一样咧。咁其实咧就。 真係好有成功感，或者係好有嗰、那個衝勁嗰、那個嗰、那個誒。奖赏嗰个脑里面嗰个奖赏喺度。 譬如好似咁啦，我哋三个做节目啦，咁我讲故仔 OK 嘅。咁呢啲分析能力 Albert 特别强呢，大家讲到话神一样。咁你呢，嗱你是年轻啲。嗱今集其实时间差唔多。咁我就想问我想问一问你呢，下一集呢就由你讲，我哋就回应你。 即系我讲个故仔出嚟系咪， 要真实啦。即好似我咁可以讲到人名啊、酒楼啊，咁咪最多 A 君啦、啊。其实呢我咁样讲呢，有好多泥头车司机。 已知边个。 只要佢系泥头车司机呢，基本上呢佢就知道系边个。何况呢，剛才吴国尔都有啲闹佢嘅说话呢，其实就系佢个花名嚟。咁啊，即系咧，我哋想做一啲咧，即系成咁草啲古仔啦，写低佢啦，因为我哋啲老皮老骨咧就识得人多，即系人生经历多咧，见呢啲嘢见好多。我甚至咧，我识得个人啊，有个好美好嘅家庭，个老婆咧好勤力，教啲仔女教得好叻，头家又搞得掂。出面又搞得掂，甚至做嘢搵钱，大家夹份做生意，系个女人去主导做晒任何嘅生意，搵到第一笔，即系搵到笔当年比较多嘅钱。 第一桶金啊！ 但系嗰个男人心头高，将盘生意结束咗，自己跳咗出去做生意，跟住蚀晒，蚀晒之后，佢自己喺出面有第二段感情。但系嗰段感情呢系建立喺钱嘅关系。到最后尾呢，即系肝囊，即系床头金尽，就壮士无涯，冇钱。条女走咗。佢本身都有间屋㗎，即系同条女租咗间屋。佢唔敢返去间屋度。佢晚晚呢，因为后尾做咗中港车司机，佢晚晚系瞓喺架车度。瞓咗两个月，佢唔敢返屋企，又唔退租喎。佢好似呢唔退租，等嗰个女人返嚟。等个女人返嚟。咁个女人又唔返。咁呢就佢又唔敢返去。因为返去呢冇咗个人嗰个感受好难。佢就晚晚呢就喺黄冈呢嗰个叫做缓冲场嗰度。 嗯。 咁喺度瞓天光。瞓到天光啦，跟住过关。每一日都系凉都唔冲。跟住返到嚟香港呢就翻屋企停低冲个凉，换攞件两件干净衫，又再上。佢都唔会諗住落返嚟香港同佢个老婆一齐。情愿瞓车瞓足两个半月。好得人驚啊。即係呢我见到呢感情嘅嘢呢，即係头先讲嗰位 A 君啊，或者好多尤其过咗五十岁以上嘅男人。 做好多啲好不智，即係外人睇啦，觉得好疯狂嘅嘢都会做呢啲，都会做一啲咁嘅嘢出嚟嘅。 我又见过啲为咗有啲女人呢，即係我因为我做中港车啦，嗰陣时我又见过好多女人，个男人有个有咗钱，走水货有钱，喺大陆系有七条女，七间屋，七头住家。香港我老婆你系呢七晚都分唔到一晚。你点样绝做呢？但系呢个香港个老婆呢就真係金山银山有嘅。係好多钱我哋识。咁但係个问题就喺度啦。嗰、那个女人到最后尾顶唔顺。佢系上大陆呢去啲休闲中心呢搵啲洗脚师傅呢包条洗脚师傅。一个唔够包两个。因为嗰个所谓有钱嘅女人呢都唔够四十岁。 嗯， 而当年啊，计当年嗰、那个走水货嗰个咧，系咁，咁我两公婆我都识，因为咧个男人上去做接生意，香港嘅 order 咧嘅 order 咧就个女人做派嘅，咁我哋咧合作嘅时候咧就识到呢个女人，个女人我可以话俾你听，都系叻嘅，咁但系个心咧好唔舒服， 嗯、 一埋去咧，咁你都明知你老公系咁噶啦，一埋去。即系饮茶啦，因为等收货各样嘢咧，就会喺度数噶啦。又有几多进账啊？之前六个啊，八九十出嚟未啊？出现未啊？ 超越韦小宝啊要。 跟住我问佢， 点啊，乜乜乜啊，咁倾开。佢话都闲㗎啦，啊好过即係话佢个先生，佢係好过啲信回教，回教四个老婆，跟住第四个可以任换咋嘛，前面三个唔换得。但佢同一时间都几多都有啦，仲夜晚晚晚出去滚，点样点样。见一次数一次，个心系好不忿，但系因为佢两个系即系经济嘅共同体啊，扣死咗啊。其实嗰个女人痛苦度系好极点啊。 咁个女，如果系我系嗰个女人有咁多钱，咁我又搵翻一二三四五六七咯。 所以佢咪到最后尾 报复啦， 所以佢咪喺大陆咪有两只鸭咯，俾皮几嘢养一个，即系当年啊，我而家讲十年前，皮几嘢有一个养咗两个鸭仔系做洗脚嘅。后生嘅，佢即系嗰个压力啊！而家香港生细路仔少，或者成啦，譬如好似我哋又可以迟啲再做一集节目啦，讲香港男人女人结咗婚，两个搏紧命，咁啊请啲姐姐，咁啊讲鞋系点样练成嘅？因为咧个细路仔。做咗好多嘢，老豆老母唔得人睇佢。咁到最后尾嗰个阿姐姐呢去照顾佢嘅时候呢，佢要乜嘢佢想办法令到佢唔扭计。佢满足晒佢所有嘅嘢，卒之出咗事。而家我哋嘅港鞋 就係咁样做出嚟㗎啦。就係啲姐姐咁样做出嚟㗎。 因为个姐姐一定中你㗎嘛。佢整喊你。佢咪喂你氹下佢啦。咁佢咪佢负责就係氹个僆仔嘛。佢唔会教佢㗎。佢係氹佢。咁老豆老母有嘢做。咁你到佢細路仔嘅成长环境去到呢个环境嘅时候。佢上嚟遇到挫折唔知点样。容易发脾气。啊。好多事就系咁样发生。 我唔觉得咁多自杀案啦，啲人承受唔到压力嘅，因为由细到大俾人氹惯啦，出到嚟受人氹，佢一做啲咩错事就睇唔开就死啦。 其中个原因啦，我觉得仲有好多原因嘅，即系当然啦，有社会上面原因啦，咁你个环境其实都唔同十几廿年前啦，好老实系咪先？咁人又唔同咗嘅时候咧，就变化好大噶啦。OK， 咁我哋都差唔多时间啦，我哋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